朝圣的路上总有阿嬷放飞祈祷的情帆，仰望高原总有圣地千年不化的雪山。浪漫是那古海的巨浪，我为你神奇的传说歌唱，天上的星一藏，阿嬷的胸膛，养育生命的天眼堂，照生命的太阳，我在你圣洁的光芒里向上，天上的星一藏，哦，神奇的地方，通向圣洁的天眼堂。心脏

好缘的祝贺。你在茫茫的草原上，草原上的启程一往情深。哦，那是你在每一个深夜，一年雪山的夜。